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元平元年的仲春时节，原本晴空万里的天上突然出现了一颗足有月亮大小的星星，由东渐渐地向西飘去，后面追随着无数的小星星，场面煞是壮观。据占卜高手分析，天下将有大事发生。果然，同年四月，年仅21岁的汉昭帝就因病医治无效，猝死于未央宫。汉昭帝在位一共13年，自18岁举行成人冠礼，正式执政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。这期间西域的问题就让他有的受了，但好在有个为他分忧解愁的霍光，因此呢，他这个皇帝虽然命短，但也是相安无事的。后来有人作诗总结了他的一生：未央少主临天下，九五之尊愁不尽，泪洒龙位伤母轰，祸事专权汉室凶，少年睿智系苍生，百姓充实似一平，雄才大略尚未展，英年早逝葬平陵，昭贤圣明后世传，只叹天不假其生。汉昭帝死了，谁来继承皇位成了一个难题。如果按照刘邦当年定下来的惯例，肯定是汉昭帝的儿子来做皇帝了。可问题是，直到汉昭帝死，上官皇后还没有满15岁，没有能力为汉昭帝怀上龙种。其他的嫔妃也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。这汉昭帝，有皇后，没有儿女。汉昭帝既然没有后代，那么皇位的继承人选自然得从汉武帝的儿子里再选先君了。随着燕王刘旦自作孽不可活，被迫自杀，汉武帝的儿子就只剩下广陵王刘旭了。按理说这种场面最好了，直接把刘旭推上皇帝的宝座，省时省力又省心。但霍光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，相反，他是眉头紧锁，心有千千结，却找不到倾诉的人。终于有一个很识相的郎官站出来说话了：广陵王不适合当皇帝呀。 就这么一句话，但他把霍光心里想要说的给说出来了。也有理由啊，汉武帝当年早早的就把他排除在皇帝人选之外，现在怎么可以再立他为皇帝呢？霍光等的就是有人站出来，然后再说出这样的话。于是乎，广陵王刘旭被彻底打入了冷宫。既然汉昭帝没有儿子，汉武帝的儿子死的死了，硕果仅存的又不能用，那么现在的办法只有一个了，皇帝的人选从汉武帝的孙子辈儿，也就是说从汉昭帝的侄子当中来选。刘贺是霍光的首选。刘贺是汉武帝第五个儿子昌邑王刘伯的儿子。刘伯因为命太薄了，年纪轻轻就无寿自终，结果刘贺继袭了他的封号。霍光之所以把刘贺列为首选，有几个原因。一是刘贺正好以汉昭帝继子的身份继承皇位，二是这样他的外孙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做皇太后了，三是刘贺年纪轻威望低，好于驾驭。总之啊，对于霍光来说，正是需要这样有点嫩的人才。那么刘贺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刘贺，那就是一个胸无大志而且又好色的庸才。他喜欢游玩和打猎，中尉王吉多次对他进行忠告，游玩有害前途。但是这刘贺练就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本事，就当耳边风来听，话到他那儿那就变了，游玩有利于健康。这个刘贺还重小人亲小人，郎中令公遂也多次进行忠告，近小人就是远前途。刘贺不以为然，依然整天和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嬉戏游乐，并美其名曰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话说霍光认定刘贺为皇帝的最佳人选之后，派出四大使者去请刘贺，他们是少府史月成、宗正刘德、光禄大夫秉吉、中郎将厉汉。四个人接到火速请刘贺入京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马不停蹄地赶到刘贺的封地，对刘贺说：“请上路。”刘贺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上什么路？不是让你上黄泉路，是皇帝路。随后四大使者说出了请刘贺上京当皇帝的事儿。面对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，刘贺自然就喜欢得不得了了，马上准备行李上京去。临行之前，王吉还怕刘贺耽误事儿，特意送给他一个锦囊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不轻易说话，不随便做事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刘贺看了看锦囊啊，不置可否地笑了，就把它给扔了，那锦囊飘散在风中。你不让我说话，我偏要说，你不让我动，我偏要动。刚出了封地，他就展示了自己乱动的风格，一个人策马狂奔，把四大使者还有随行的几百随从全都抛在了身后，那当真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抢跑之后，接下来该轮到他露出玩物丧志这个毛病的时候了。当走到济阳的时候， 刘贺突然对那里的土特产长明鸡和鸡竹杖感兴趣了。于是他停下前进的脚步，叫人对这两件宝进行收购。一只两只长明鸡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欲望，他叫人通通买下。结果刘贺在半路就成功进行了身份的改造，由贵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鸡贩子。非但如此，到了下一站红农时，鸡贩子刘贺瞧见路上有很多穿着花艳、打扮入时的美少女，他心花怒放，好色的本性就此展现。于是他把一大袋子金银珠宝交给他的管家婆大善奴。在他的金钱诱惑和强买强卖之下，只要长得有几分姿色的，恭喜你，上车吧。结果刘贺马上又进行了身份的转变，由鸡贩子变成了人贩子。不过呢，他这个人贩子不是去卖的，而是仅供自己寻欢作乐。如此张狂地在四大使者的眼皮子底下放肆，史月成代表四大使者说话了：见过无法无天的，没见过这么无法无天的。刘贺听了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，但是人证物证俱在，他想抵赖也没有理由可说。关键时刻还是看公遂的了，他站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们大王是无辜的。然后替刘贺找了个替死鬼，恭喜管家婆，你成了替罪羊了。公遂给他安排的罪名是招摇撞骗。牺牲了管家婆，保全了刘贺。就这样，刘贺一路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来到了长安。霍光马上以上官皇后的名义对刘贺下达了上任通知书，内容很简单：立刘贺为皇太子，择日登基。霍光这样是想安刘贺的心，然后选择黄辰吉日迎接这位新皇帝的上任。可是呢，就在选择日子期间，一切又都改变了。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刘贺自己。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，到最后他这个内定的皇帝会有这么一个名号：废帝。原因是刘贺认为一切都已成定局之后，可以无忧无虑，可以享受了。于是他的两大致命弱点又展现出来了：一是游山玩水，长安城里山美水美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壮观，走不完看不够；二是花天酒地，皇宫里有喝不完的美酒佳肴，有想不尽的美女，总之是温柔帐里乐不思蜀，石榴裙下醉生梦死。他的亲信公遂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可是就连他也见不着刘贺的面，更别说进行劝告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刘贺的荒淫无道，霍光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他找来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进行商议，三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废此昏君，另立贤君。霍光决定的事儿，自然就没有悬念了。他马上召集了朝中2000担以上的重要官员开会，先是回顾汉武帝对他托孤的事儿，众人听得昏昏欲睡呢，霍光这才提到废帝的事儿上来。众人只听说过废后，没听说过废帝，毕竟废帝不比废后啊。 那皇帝岂能是说废就废的？就在众人迟疑的时候，田延年突然唰的一声拔出了宝剑，厉声说道：先帝把幼子托付给大将军，现在刘贺不能胜任皇帝一职，众人如果不服大将军废帝之命，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说着他手起剑落，把桌子角砍下一块来。众人这才知道霍光是要玩真的，眼看要不答应就得血溅当场，纷纷表态服。霍光这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废帝诏书，让众人签血书。那谁还敢不签呢？搞定了朝中大臣，接下来就到上官皇后那儿去逼宫了。结果毫无悬念，只有15岁的小皇后有什么主见呢？她见了众人的联名上书，再加上霍光的威逼，自然就答应了。事情到这儿，大局已定，霍光也就不再客气，直接把刘贺请下了皇帝宝座，然后发配他到昌邑去当一方之王。废了昏庸荒淫的刘贺，看来汉武帝的孙子辈也是后继无人了，那只能从汉武帝的曾孙子辈来选了。这时候霍光充分发挥了民主的做法，进行海选，想选出一个有德有道的贤君。就是这海选，让一个叫刘病己的人浮出了水面。推荐刘病己的是光禄大夫丙吉和杜延年，推荐原因是德才兼备。霍光在征询朝中众人意见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霍光一看全票通过，就把人选向皇后进行汇报。其实就走个过场，刘病己入选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大家也许对刘病己还比较陌生呢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立太子刘据的孙子。那你一定很好奇呀，罪臣刘据的孙子也有资格继承皇位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当年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，生下了皇孙刘进。刘据一共有3个儿子，为了加以区别，就以其外祖母嘉姓称刘进为始皇孙。始皇孙长大成人以后，娶妻王翁须，生下了儿子刘病己。几个月之后，也就是汉武帝征和2年，巫蛊门爆发了，立太子始良娣、始皇孙、王夫人和这一家族的其他人先后遇害，只有刚生下来的婴儿刘病己保留了一条活命，被送进了监狱。典狱官丙吉知道太子刘据比窦娥还冤呢，又看刘病己可怜，于是他就把刘病己留下来没杀。非但如此，丙吉还在狱中挑了2位女囚做他的奶娘。再后来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汉武帝命令处死所有犯人，结果只为汉武帝这一句话，内业者郭壤深夜带兵去执行格杀勿论的命令，但丙吉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却给了郭壤一个闭门羹，理由是没犯死罪的人就不应该判死刑，再说老李还关有皇上的曾孙呢，怎么能轻举乱动呢？结果双方僵持了一个晚上，郭壤只好回去向汉武帝报告，以为汉武帝会为他做主呢。可没想到汉武帝竟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哎，罢了，这就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于是清醒过来的汉武帝撤销了格杀勿论的命令， 就这样，刘病己又躲过了一劫。光阴似箭，等刘据一案平反之后，刘病己都5岁了。病己再一次把他抱上了自己的车座，送到了鲁国他的祖母史良娣家族寄居。史良娣的母亲甄君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疼爱，不顾年老体衰，亲自照料他。病己还及时地将刘病己已被赦免的消息上报给了掖庭宫廷官署。从此，刘病己的名字被记在了宗室的族谱之上，他的生活费用也全由朝廷提供。这时的廷业令是张贺，原来曾经当过立太子刘据的家奴，顾念主人的旧恩，对这位皇曾孙是关怀备至。他用自己家的私房钱供刘病己上学。刘病己虽然是汉武帝的曾孙，但来自于地地道道的民间，他身世坎坷，为人本分，忠厚仁义，所以呢，一提名是他，众人全都点头称是。而霍光因为刘病己根基薄弱，易于操纵，也是举双手赞成。就这样，刘病己苦尽甘来。元平元年7月，17岁的刘病己改名为刘询，被立为皇帝，是为汉宣帝。汉宣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之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。他上任之后，政教明，法令行，边境安，四夷清，丹羽款色，天下殷富，百姓康乐，其志过于太宗之时。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的统治被并称为昭宣中兴，有诗为证：汉宣中兴即超公，诸葛麒麟陈列中，凌宇居身王太子，长安赦罪到秋风，祸连巫蛊愁云淡，兵起宫闱血乌红，伏壁霍光终社稷，公孙并立告先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妈妈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，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